Thank you. Thank you. 用年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 Alas, my love, you do.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, my love, my lady green sleeves。 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，接下来请欣赏陈燕演唱的一组中外名曲，曲目有《我亲爱的爸爸》《梧桐树》《月亮颂》《为艺术为爱情》《绒花》《一抹夕阳》《鸟儿在风中歌唱》《漫步街上》《母亲教我的歌》《小河淌水》《故园恋》《索尔维格之歌》《燕子》《我爱你中国》。 思绪纷纷。 thank you. 谁能把它，有谁能把它，有谁能把它。带回家乡。 小小山村，我吩咐的情。

Thank you.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。